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018年的11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五 ，Friday， 很多人已经进入了周末的状态。谢谢你在22点02分08秒钟落座10点大陆机。你晚上好啊，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为你带来的10点大陆机。看到镜头当中的自己啊，脸色是苍白的啊，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因为啊天气的变化会让你自己身体抱恙。我现在我发现人们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因为如果你身体出了状况的话，好多事情不能按时去完成，你也会很担心，你身边的朋友也为你担心，说再怎么样了会不会好。对啊，你们听出来我声音有点感冒对不对？比心，谢谢你们听得出来。我现在浑身还是没有什么劲儿啊，但是当我打开这个话筒，我就想到了等待我的朋友和听友，想到了周末与你们团聚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可以现在扫描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团和网友团当中，这是个有爱的大家庭，希望大家在这里交到朋友，彼此交流难得的生活经验啊。今天周末了，我们聊些什么话题能让我们这一晚上过得还很轻松，有自己的收获呢？我们就聊聊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哈。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你真的有没有畅想过二人世界，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啊？没有小宝贝，没有家人，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世界。也不养宠物，两个人的世界，你可以加一个宠物进去啊。你可以大可想象一番。你向往的二人世界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孙小果说了一句特别有一个意思的话哈，也是道尽了二人世界里的苦楚和欢乐哈。他说整个我如今的二人世界就是嘴上相互嫌弃，内心不离不弃，这就是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和段位的二人世界了。彼此每天说你能不能穿的那个利索一点，你能不能早上洗把脸刷刷牙，晚上洗洗脚洗个澡再睡觉，你能不能早上起来把被叠起来再走。但是他如果一旦出了一个状况，你会第一担心的就是他。那怎么来聊今天晚上的属于你的二人世界呢？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三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通过收音机，如果你只听的话，你又看不到我，你也看不到网友的留言，你会让十点大陆机的收听收看的感觉少了1/3。那你如果要看的话，你可以通过花椒和微信的公众号来看我。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 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啊，打开你的花椒，在那么多美女的直播间当中找到十点大陆机，进来一看，哇 ，Keep Real 的我就好了。二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每一个人都向往二人世界是温柔的，彼此有爱的，彼此分担的，是看他哪里都好，每一个步调都一致，每一个声音都好听，每一个拥抱都温暖，每一个微笑都发自内心，当然这是真的。但是每一个人对他的二人世界不一样，比如说一个科学工作者，他希望的二人世界是两台超级电脑啊，这一台咔做工作，这一台可以游戏娱乐。如果他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希望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书房。其实我们今天晚上不妨从二人世界的你们的小住所开始聊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希望看到属于你们的二人世界。今天晚上也照样准备很多的歌曲。周末了，希望大家提前周末愉快。我也祝我直播间外面的两位导播杨儿和恒恒周末愉快，希望他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不要生病。那到底属于你的二人世界是什么呢？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有了的就形容描述一下你们现在二人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幸福的瞬间，也有没有糟糕的情况，说出来让大家帮你们解答一下，分享一下。如果你正在单身，没有二人世界，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二人世界你才过得舒适舒服。我等待你们的留言。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昨晚久等了，今晚第一首歌，张杰。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希望幸福简单美好，不要有太多的物质的羁绊，精神食粮丰富，周末可以看个电影，一起吃个午饭早饭晚饭，拥抱着他醒来。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有一位听友叫做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我是单身，但是好像就感觉像离了一场婚一样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历了很多。他说，我理想的二人世界呢，是彼此要有独立点，不要干涉个人的一些私人生活。他说很多事情都觉得好像经历了一样，但是又没经历过。给彼此一个独立的空间是很重要的相处之道哦。 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不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属于你的二人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设想哈。有的人呢，好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彻，好像自己是一个明白人一样，有大把丰富的恋爱经验。有的人呢，还会对这个二人世界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二人世界当然不一样喽。每个人的学识、经历、家庭背景，对于爱的渴望和依赖程度，对爱的理解和道听途说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呢，才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人生境界。其实我刚刚说，如果二人世界可以从一个住所来讲的话，我先说说我的，你们爱听吗？啊，也许你们不爱听，那我不说了，说大家的嘛，反正你们又不爱听。好，我来说说大家的啊。我们的朋友小果，小果很有意思哈。他留完言之后，我们的一位听友说：“你这不是郭靖跟黄蓉吗？”你不是黄蓉，你无悔无功，是吧？他说，在遇到他之前呢，我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而他说遇见我是他最开心的事儿。我和男朋友总在嘴上互相嫌弃，那是因为我们在彼此面前没有伪装的面具，在彼此面前撒娇耍赖都是痛快的做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是彼此之间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我知道他从来不会真的嫌弃，也不会因此离开我，他知道我也不会改，也不会介意他的嫌弃。换个角度，有时候他嫌弃我的每一分钟就是他爱我的60秒。哦呦，我觉得天生没有适合的两个人，有欢笑自然也就会有吵闹，我在闹他在笑，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我想这就是二人世界最好的样子。说得非常的暖，也很全面啊。我觉得能在一个世界里相处的两个人，二人世界一定有大把的甜蜜的回忆，小摩擦、小嫌弃啊，然后小分离、小情绪。但是吵来吵去、闹来闹去，都像两个人永远黏在一起，遇到困难一起往前冲、往前走，慢慢变成那个更好的人，对吧？你看我们的二宝说，他说刚刚那位留言的新浪微博那位朋友说，跟他认识的一个男生很类似，他也这么说过。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他不够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老公也那样，不过最后相处在一起，没有孩子那两年，我发现两个呆毒的老灵魂，呆毒，又呆又毒，是吗？还是会需要对方，互相融入，互相渗透，然后变得彼此温暖。掌声鼓励鼓励。你看我们的听友都在用自己的见字如面的这样一个情感交流跟十点大陆机做一个深情的互动。 It's 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也是节目的荣幸。谢谢小乔送的太阳，谢谢爱读书送我的什么呀，一颗心啊，我给你比心心。大家今晚没事聊一聊呗，说说你们想要的二人世界是什么。大家看一看。其实我觉得二人世界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哦，责任。只要你有了责任感，不管是男生女生、男人女人， 都会觉得有这个义务，有这个必要去维系两个人的世界，让两个人的世界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以前是一个人孤独了，现在是两个人一起，干嘛还要孤独寂寞呢？就要在一起，互相去面对，面对所有可以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解决。人生就是这样，慢慢的会变成两个很相像的人。刚才二宝说不够爱他的一个人，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不够爱你的人，他跟一个他认为很爱的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哎，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是你跟那个人分开了，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不够爱我。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他遇到一个他十分爱的人，那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哇，这个拍一个很好的电视剧电影的题材，原来他那么爱他，是吗？有时候我们喜欢两个人，我觉得彭佳慧这首歌曲是有高级的温柔的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一种性感或者跳脱的部分，让我想到了空气当中有一点蓝色的光发射出来的感觉，有一点吸引，又有一点脱离实际生活的两个人。有请彭佳慧在22:17送给大家喜欢两个人。 没必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淡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我想对大家说，恰到好处的喜欢真的很舒服，懂分寸的关系最迷人。你们掌握了其中的真谛了吗？时间还很长，生命可以度过很多年，我们在漫漫的生命长河当中慢慢的体会情爱的美好。 暖暖轻轻的拥吻，疼爱是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 始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 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现在我就希望我现在这个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有一杯水，我可以润润我的嗓子，但是直播间是不可以带水的，所以呢我就一个小时之后有拼命的喝水，让我的嗓子赶紧恢复。希望周一我再次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嗓子会好起来。谢谢你来到周五的十点大陆机，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23号星期五22:23的54秒钟，这里是深情依然的十点大陆机。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要想聊一个话题，属于你的二人世界，你有一个规划吗？很多朋友也会被问懵了啊，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单身呢，我还在求学呢，我还没有过过一个人自己的自由的滋味。也许会有人这样想。我指的是如果好吗，如果真的是你肯定会想象一个自己的二人世界的样子我觉得女生想的会比较多吧。我觉得我还真是在20几岁的时候没有想过二人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只想过一个特别简单的，我一定要给这个女生幸福，让她可以有一种安全感，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真好，明天会更好。你也可以来一起参与互动。谢谢刚刚两位关注我的朋友，我都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关注我，关注的我都谢谢他们，谢谢你们。来看看网络上大家关于二人世界的勾勒，很有意思，也许可以取到一些经验啊。我还备份了图片，来看这一张，他叫做 Hello 燕麦，他说闲来无事。我和 W 开始畅想娃长大以后我们重回二人世界的样子，到时候我们要买一个60平米的房子，一个小房间当卧室，一个大房间当书房和健身房，客厅不要电视机，开放式的大厨房，有一个大阳台，我可以练瑜伽，他可以喝茶，尽量多的落地窗，最好每个房间都能洒进阳光，楼层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矮，就算停电了也能爬得动，8、9楼就可以咯。好想一下子就变老，可以重回到二人世界。等我们俩实在太老的时候，我们就住进养老院，这一生白头偕老真好。 可是燕麦这位同学，我觉得六十平米的房子有点小，你刚才的那些预设很多，但是祝你幸福，非常开心。这位朋友说，我想要的二人世界在夏天有燃烧的晚霞的路边，很美的一个场景啊，在秋日窗帘被风轻吹起的寝室，听着歌，突然就能想到那些过去的曾经的甜蜜的过往，然后收到他的短信说，乖宝你在干嘛呢。我觉得畅想二人世界的时候都是甜蜜的，没有人渴望说二人世界天天吵架天天摔盘子，没有，都是温暖的瞬间。这位朋友说，每天自然醒，没有挑灯夜读，没有家务和孩子，一切都是最原始的样子，这就是我爱的二人世界。二人世界很美好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人老是一个人在打拼，没有人帮助他。谢谢我们的小仙儿送我的抱抱，嗨，周末愉快小仙儿。大伟你好。二人世界有的人经历过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预设和设防，就会有一个重新定义二人世界。或许因为之前那个跟你一起享受二人世界的人用一种姿态离开了你，你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一些你还没有成熟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是要彼此成全。那在之后再用心去遇到二人世界经营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一个提醒，用心的经营你们都觉得舒服的二人世界，这是一门哲学，确实很难。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经历了一段感情之后，再次面对二人世界这个话题的时候，会变得理性一点，不再那么感性，然后有了很多自己经营的方法和方式，所以我们才能变成那个更好的人。趁着夜深22:28，再放一首歌给大家。反正今天是周末，大家可以喝点小酒，想一想你喜欢的二人世界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天马行空想，我就想住在北福利山庄，有一排别墅，我一开门前面就是大海也行，你想想，我给你时间想。十点大陆机，每一颗心都在夜晚会发光，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特别缅怀一个声音，我觉得陈琳离开得太早了，她也许看惯了人生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点吧。有请陈琳和杨坤。两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听歌曲当中两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生到熟悉的距离，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刚刚忘记看广告了， I'm so sorry， 你们可以原谅这个小小的机械事故， so sorry。 22:30，刚才因为跳盘放出了阿哲的歌，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情绪当中，因为陈琳已经过早离开这个人世间，我想陈琳在天堂也会很开心的唱歌，忘记人情的羁绊和那些辜负。每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天堂里陈琳的样子啊，那个洒脱的陈琳，那个唱《爱就爱了》的陈琳啊。卓树文化其实那个时候陈琳和杨坤是非常厉害的一姐和一哥哈、希望陈琳在天堂幸福快乐。两个人的世界原本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两个人的世界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敏感的双眼小心的刺探，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两个人的世界太多无解和无力的纠缠，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的解释能不能不要太情感。你对我不了解，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有时给我温暖，有时让我不安。我们相爱 在这个世上的人珍惜身边的爱情，不再因为感情的纠葛做出错误的事情。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抱歉，因为昨天呢我的身体不好，所以休息了一晚上啊，吃了大把的药片，然后睡了一个闷头觉，盖了厚厚的被子，出了一晚上的汗。今天还是不好，嗓子会充血比较严重。刚刚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的朋友提醒我说，准的你是不是感冒了，嗓子哑了，多喝水。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身体是自己最重要的革命的武器，战斗的武器。如果它真的出了问题，你一切的愿望都达不成。嗯，希望大家保重身体。谢谢我们家伟送我的喜欢你，周末愉快，好久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其实特别想你们。嗯，年底其实大家都太忙吧，但是我跟瑞瑞和蕾蕾都还有一个群，天天聊聊天，还挺好的。常见面哦，说二人世界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二人世界的经历，有的二人世界没有那么富有，简简单单的，甚至都很简陋啊。我又想起很多年之前，我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那是一个13平的屋子，在六里桥北里八一电影制片厂旁边，那个小屋子里有我的梦想，有我的理想，还有一些难忘的故事，朋友的，家人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段自己还觉得不错的岁月，其实回头看看，过得有一点点不切实际。不禁想起来都会很唏嘘，那个时候的自己的过错，自己的傲慢，甚至有些偏见。岁月冗长，我们在经历了简单、莽撞、碰壁、世故、圆滑、看淡之后，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岁月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变得越来越烂，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会特别缅怀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关系，每个人的人物关系都特别鲜明，就特别佩服金庸先生描绘的那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难道金庸先生会想到那么多的关系？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一个大的环境。那每一个江湖的分子当中都有两个人的组合，所以说我们划着船乘风破浪，被大自然击倒，掉到了水里，然后我们学会了游泳，找到了一棵枯木，然后拼尽自己的全力爬到了岸边，你才知道岸上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即使你没有二人世界，你一个人经营自己的生活，也要过得让人觉得，你看他自己过得真棒，真精彩，一点都不孤独，不灰色。如果你现在正在享受二人的世界，你就大可不必听别人的意见， 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的时候一定要舒服，彼此的关怀鼓励，小小的一点挑毛病，它都是生命当中必须有的波澜。你发现没有，两个人如果安静的不说话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两个人相处之道里有分成功的润滑剂，加氧气，找方法，其实挺烦的哈，但是没办法，有多甜蜜就有多悲伤，对吗？放首歌给你们听。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特别温暖，温暖到想起之前的旅行，想起跟自己同甘苦啊，同苦没有共甘的人。 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荡漾在他怀抱，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海的人，我每次在海边都会想很多自己曾经属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能坐在这个话筒前跟你们讲一些浅显的生活道理，我经历的事情有大把大把的事，怎么能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变成生活当中简单的生活道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的。 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 海上飘， 你拿在他怀抱，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让船 儿在轻轻地摇， 在轻轻地摇， 时光就这样 过去了。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因为昨天的身体不适发烧，然后我的嗓子充血之后呢，我们有爱的微信听友群的所有的朋友都说，我首先要保重身体，然后我也想让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天越来越干燥，然后温差比较大，我希望大家多喝水，多吃 VC 的食物，像橙子啊，多吃一些梨润肺，然后别上火，上火会肝火和很旺，对身体不好。说到二人的世界呢，我就找到了一位还挺浪漫的人呢，他叫做 Roman， 他说我在西雅图。西雅图是个又浪漫又复古的城市哈，西雅图经常下雨。我在大厅要等下班的你，他牵着我的手，另一只手举着伞。走到水洼前，他会试探着试试有没有水，再扶我的胳膊让我过去。我喜欢赖床，他喜欢晨跑。每每他离家晨跑的时候，都会吻我一下。醒来时他还没有回来，一伸手就能够到床头的玻璃杯，摸到这杯水，因为里面永远都是我准备好的柠檬水。周末又是雨，我和他坐在木地板上，他的腿上放一杯 cappuccino， 我的腿放一杯茶。他捧着专业书为即将到来的考试焦头烂额，我抱着笔记本戴着耳机追剧追到昏天黑地。听上去你还真是有够懒哦。过一会儿呢，两个人的眼睛都开始酸痛，于是默契的起身，人家是背题酸痛，你是看美剧酸痛好不好？站在窗前静静的听，默默的看。窗外的世界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看着玻璃窗上彼此温暖的剪影。他在医院实习，连轴转是常事，有时会忙到没有时间吃晚餐。我会为他煮好东西，放在锅里保温，并在他会坐的位置上放一张卡片，那上面是自己的画像。这样他回到家，即使已经睡了，我也可以陪他吃晚餐。很让人羡慕的一对年轻的情侣哈，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二人世界都不一样。我个人特别崇尚两个人不要相差太多的年纪，虽然现在女生都缺乏安全感，说同龄人呢，女生比男生成熟的要早很多年，于是要找几个大五岁大十岁的人，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喜欢男生大女生一到两岁或者三岁，这样我觉得更好。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心计，男生没有那么多心计，女生也是会有很多简单美好的直接的响应，而不是彼此敷衍彼此欺骗。当然我不是说年龄相差很久就会有这样一个欺骗的发生，我希望看到的爱情就是两个人相差不要超过几岁，然后两个人一起变老，我就是这么想的。谢谢元儿送我的什么呀，你送了我一个什么东西，送了我一个花篮梦幻蝴蝶，哇谢谢你。二人世界到底应该什么样子，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其实我刚刚在想，我八年之前在六里桥生活的那段岁月里，我就是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会让我们那个想念特别浓烈，抑制不住的想。这首歌就是梁博的 《你问我累不累》。 我们， 我说我不后悔， 你让我越过山川去看大海的美，我说我有点疲惫，你说看梦想多美，我说我害怕远行，你说你愿意跟随，我知道你会，我知道你会，我感到你自然的美。我说我不敢看你，因为我没准备，直到把一切给你，我才能安然入睡。那时我们在回味，那样无所谓，我和你相依偎。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刚刚来自上海的网友圆儿，好久没来直播间了，他有一次来到直播间，看到熟悉的温暖的十点打录机，送了我两个礼物，非常开心，让我们的画面变得特别的美轮美奂的感觉。我不能保证你们的二人世界是什么样子，我都希望你们变成更好的人，有相处的，有爱的人，彼此温暖，彼此了解，彼此分担，彼此照顾。我能保证的是，大家在孤独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打拼累的时候，来到十点打录机能看到我，我真诚的在这里跟你一起度过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我是能做到的，而且我能做得更好， try my best， 尽我全力。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十点打录机陪大家大概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啊。明年呢，节目还会有，但是会出现在周一、周三、周四的时间。我也有些时间去做做我自己的事情，让节目更加的丰盈，我可以休息。也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相见的每一个夜晚，不管是在经历二人世界的人，还是你现在依然骄傲的单身着，我都希望当你做好了准备进入两个人的森林的时候，不要迷路，而是享受到森林里的阳光、雨露、鸟鸣、小溪流水的声音，还有天空飞翔的雄鹰划过天际的长鸣。两个人世界本来就是需要彼此分担。就像顾城先生说的，我们不说话，彼此站着就很好，那是多么默契的人生境界。最后一首歌，有请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谢谢所有今天晚上来看我的朋友，大家要好好休息，用周末的时间好好为自己充充电，放松一下。下周一我还来到这里，谢谢所有今天来捧场的好朋友，